些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专利申请、商标注册、版权申请，就找顶呱呱。 专利申请、专利授权成功，再享三年免费监管。 注册商标，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，服务好才是真理。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上小顶网。

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。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碰上念的远方，流过的泪光，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，听是谁在唱歌，是我对谁呼唤。 情绪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那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，是唱最动听的选择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忘掉，是就在轻佻交响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送你的十八般你能点头来肯定我的努力，

整片宽阔的天空，谁都没有开口，星星也忘了闪烁，有你陪着我就可以走到天涯的尽头。那时候还记得，那时候从伤心穿过来的温柔，如果说只能活这一天，曾经与你深深相爱，我以没有遗憾，我用回忆温暖了想你的每一刻，不让你离我太遥远，走在这个适合拥抱的季节，爱在心里，所以我不可怜， 在等。

会想起我。 灵魂已散，心 去心死，问谁可救？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尘爱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怎么有？琴弦打开亦无心奏，我现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爱与抱，心中空虚了依琴，泪痕湿透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谈心曲在奏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谈心曲在奏。 公司注册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快捷代理，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。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。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 请关注微信号六人游定制旅行。 中国北京，4月15号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，明星互动，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，六大主题乐园，4月15号到5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怀柔，共享电影狂欢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梨涡浅笑，可知否幽渺，寂寞深锁暗道遥，云霄拍荡散飘渺，被困扰怎得共渡蓝桥，梨涡轻照映出花梦，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折腰，今生孝同临了，梨涡浅笑，自把关要，烟梦轻泛浪潮。春宵有味觉晓，梨涡虽悄，悲欢几易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也招了，梦